剧院、 剧院哈、 图书馆啊和博物馆， 这三个 是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 嗯， 其中剧场这个剧院呢建成之后，里面将包括有音乐厅、有歌剧厅、有戏剧厅，市民朋友可以在里面可以更加这个享受更加美好的进行艺术鉴赏。 嗯， 那也包括像朗园那样的城市书屋会走进这些地方吗？ 书屋也会走进去。 嗯， 这是我要跟待会儿跟您这个交流第二个方面。 嗯， 再说这个 图书馆。 嗯， 图书馆呢建成之后呢，将是一个既有传统的阅读，也有加上了现代的功能，包括体验，包括多媒体，将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的公共服务场所。这个建成之后呢，我们希望它能成为广大市民思想交流的一个会客厅，成为汲取知识的一个书房， 嗯， 同时又是激发创意的一个工作室。 嗯， 关于您说的这个 博物馆 也将是既要充分的展示它的现代功能， 嗯， 同时要充分的体现北京的独特的文化魅力。 这跟那个鹿城的这个是一个吗？还是 鹿城呢？它是一个考古的发现。 嗯， 在鹿城呢，将要建成呢，遗址公园。 哦，跟这个不是一回事儿。 还不一回事儿。 嗯，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进一步完善15分钟文化圈，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更多的参与我们基层的文化活动。 嗯， 下一步呢，一是要把通州区级、街道、乡镇，还有村社区级的文化中心，在硬件上要给它全覆盖。第二方面呢，要进一步的提高它的服务效能，也就是说，要把更多的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送到基层去。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公共图书、公共文化和惠民文化演出将继续深层次、全覆盖的来疏通到老百姓家门口。 嗯， 在这方面，比方去年，全市呢，我们的这个配送的公共图书到基层达到了近260万册，文化讲座、文化活动开展了17000场，公益文艺演出超过了10000场。这些呢，也都是让城市更有文化品位，让文化与城市深度融合的一个具体体现。 嗯 嗯，因为我知道咱们不单在城市有很多的书屋啊， 嗯， 咱们有些那个郊区的这些书屋啊， 嗯， 包括比如在怀柔，都成为一个景观了， 嗯， 大家专门到那儿去观览，这带动了一个小的局域的旅游。 有山有水，嗯，还能好好的看书。 对文化建设， 有山有水有文化， 哦， 对，不单能够滋养身心，其实也可以改变一个区域的这种气质啊。 对， 所以我也在想，您刚才讲了从高端的艺术演出， 嗯， 然后呢城市的公共设施的这种文化设施的建设，以及这些文化组织员， 嗯， 可以说其实北京市政府在组织首都的文化生活方面是有一个完整的思考。 嗯， 那么到了2018年，我们有什么新的举措让市民可以提前知道、提前那个参与的？ 2018年的这个陈建宁同志在今天上午中午报道中已经非常明确的把2018年工作还有未来5年文化建设做了部署。在中午报道中专门有一章就讲的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更好的要把文化中心建设好，要发展好。所以在2018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社区建设，让老百姓通过社区建设有更多的文化获得感和文化幸福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也就是说要提供更多丰富的优质的文化产品，让老百姓在品味当中来提升自己，来陶冶情操。 嗯， 第三个方面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的发展。2018年我们将继续举办中国戏曲文化周，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更加亲近地接触、体验、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体验当中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此外呢，

在我们现在地面高度以下2米左右。 哦，这么深，为什么会在这么深的地面有一条路呢？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每一个朝代呢，它的这个地面高度呢不断往上抬升，所以呢，越是早的，越是在下面 埋在下面。 哎， 啊， 就跟那托勒伊的古城似的，下面有七个时期都在埋着呢。 对，在墓葬区呢，我们不但发现了汉代以及以后的墓葬遗址，特别重要的就是还发现了为数众多的战国时期的墓葬遗址。 哎呦，这个年代就很早了哈。 哎，所以呢，就是不久以前，我们在回顾2017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当中，有一位著名的专家刘清柱先生，他在总结2017年北京的考古发掘工作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了陆县故城遗址的价值。他讲战国时期墓葬的发现证明，原来我们认为的陆县故城遗址始于汉代，还要修正， 还要再往前提， 还要再往前提，最起码要提到战国。所以实际上我们可能考古发现呀，没有发现很多经济价值很高的器物，但是呢，对于认识历史、修正历史，会有很大作用。 文化历史价值非常高，这里头还要建这个遗址公园是吧？ 对了，现在呢，我们已经确定对这处特别重要的陆县故城遗址实施原址保护，同时呢，要建成遗址公园，还要建一个遗址博物馆。 我知道那儿还发现出了很多这个灰坑，是叫灰坑吧？就是古人的垃圾堆。哎，古人扔的这垃圾扔到那儿，然后现在这专家就从里头就挖出点来研究，能研究很多东西。 考古研究垃圾是专门一个定向的学科，里面大有可为，是这样的吧？ 实际上，所谓灰坑呢，就是古人的垃圾坑， 是 它是生产和生活遗留下来的这种遗存。我们在通过发掘灰坑分析里面的包含物，会发现很多古人的生产生活的一些迹象。 好，我还有一个圆明园的问题还要请教一下书局哈。因为刚才也说到了紫壁山房和如园的这个发现，应该说对于这个丰富圆明园的这个史料，还有咱们国家这种建筑的这种这个资料有很大的这个意义。那么今年圆明园发掘方面还有什么进一步的工作吗？或者是计划？ 圆明园的考古发掘工作呢，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去年呢，我们发掘了西北角紫壁山房和东南角的如园。今年呢，我们还要按照原来的工作计划，对一些重点的文物进行保护和勘探以及发掘工作。比如说，知名度不是很高的，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了解的舍卫城。它是有大量的土遗址，我们要对它实施遗址保护。 这个大概在什么位置？ 在圆明园的西部。 西部 哈。再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其中有一部叫《文渊阁》。这个呢也是在圆明园里面。 文渊阁。 哎，我们现在呢要对这处呢进行考古工作。把文渊阁呢它的原址闹清楚，进一步增加它的历史文化内涵。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叫风儿的呼声的网友发来一个问题，他说：“圆明园我经常去啊，真不知道这儿还有这么多考古新发现。说我们这些地方啊，以后会对市民开放吗？我们能去看吗？” 因为圆明园的考古工作呢是常年进行的，当然冬季是不可以的。 对，11月份我记得就停下来了哈。 等到今年开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圆明园去看一看，到我们的考古工地去看一看。现在我们圆明园的考古工作呢也实施了叫公众考古。就是我们的观众呢可以到考古现场去看一看。甚至呢也可以就关心的问题和我们的考古队员们做一个交流。 可以啊。 对， 而且我知道他们还做过直播哈。 考古队员去交流啊。其实我觉得相信很多考古迷，这可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新景点了。 对，去年这直播说是好多人看的。 去年呢曾经对圆明园的考古工作呢做了1个小时的网上直播，点击量很短时间就超过了100万，所以确实有很多爱好者